点就真的相信，坚持的都会实现，差一点就不再怀疑，美好的都能永远变。警告，我一直都误会了这世界，还以为每一句是说出口就不用改变，还以为每一段情感结束是一样的美、yeah、我并不想明白残酷现实有多不堪，少来推翻我脆弱幻觉，我那摇摇欲坠的渺小信念，少来给我占了时间，假装白空的那一面，我早做好准备，却心甘情愿继续问一遍，我想继续问一

给我一段时间，摸透自己的伤悲。我不愿是一个累赘，给我一段时间，摸透自己的伤悲，让我保留我的尊严。 时间，我对自己。